不，怡红院女子排球队 啊，有，因为这个怡红院里边丫鬟比较多、身体素质也好，所以就决定成一个怡红女排。 他们会打排球吗？ 原来不会 啊， 后来请了个教练。 教练谁？ 贾宝玉。 这越听越不像话了、贾宝玉也不会打排球。 哎，贾宝玉外边那么多朋友，你想会什么的没有 啊？也有可能 啊，就是嘛、通过几个月的训练 啊， 有一次进行是这个练习比赛。 不，这比赛就得有裁判、 当然有了。 谁的裁判呢？ 平儿。 怎么选他当裁判呢？ 哎，平儿这人办事公平， 哦， 也不向着这边，也不向着那边，但一碗水端着平，要不怎么叫平儿呢？ 哦，这平儿名字就那么来的。 对，十二个丫鬟分为甲乙俩队。 哦， 这时候平儿裁判一吹哨，嘟 啊， 开球！ 嚯， 甲组开球、这时候乙组就来个晴空霹雳。 行，您甭比划，您这体格隔不住这个。行，这个晴空霹雳谁打的？ 晴雯。 晴雯会晴空霹雳， 甲组也不含糊。 是啊， 那甲组来个海底捞月，把球给救起来了。 这球谁救的呢？ 射月。 射月会海底捞月。 这时候重炮手小红 啊， 来个流星火球，啪，乐地开花。 行了，得分。 得什么分呢？ 啊， 劲儿太大，把球打破了。 哟，那球怎么那么不结实啊？ 那时候那球质量不好。 是啊， 你再买也来不及。 那怎么办呢？ 这时候宝玉说，那什么、哎呀，晴雯姑娘，晴雯姑娘，你受点累吧，找块皮子，找针线，把这球给缝上 啊。 可这时候晴雯拿过针线皮子，三下五除二就把球缝好了。这时候继续比赛。 对，暂停 啊， 我得问你 啊。 不，您说这个情节《红楼梦》里都有啊？ 有啊。 哪儿写着呢？ 第52回、晴雯补球嘛。 哦，就补这个球啊。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素文茂马志存合说的相声《红楼百科》。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做了局部的删节。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素文茂参加了天津市曲艺团，先后与朱相臣、马志存等人合作，表演了大量的传统相声，受到广大听众的喜爱。好了，今儿的百年笑声到此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侯雷，制作乐乐，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已启动，目前注意力100%，安全指数100%。 亲爱的，我正开着车呢。 视线不稳定，注意力50%，安全指数50%。视线已离开路面，注意力零，安全指数零，危险，危险！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 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喂，